Hello， 大家好啊！又到今个礼拜卢汉推歌， 冇错。 我成日都咧争啲想捞乱两个名嘅，即系呢个推歌同埋我礼拜二个节目咧叫捞松啊嘛，嗰个夺名捞松，因为以前咧嗰个节目咧就叫做，亦都系叫卢汉嘅，嗰个叫卢汉捞松咯。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捞乱，即系每次噏呢个节目名都要谂一谂，真系好唔掂。 都系卢汉系列啦， 系啦，好啦，咁啊，系啦，又系我啦，周慧然啦，同埋阿 Terry 嘅， 大家好， 大家好啊， 系啦，啱啱听嗰啲首歌咧，就叫 Province of Fear， 即系呢个哇恐惧嘅省份啊，恐惧嘅都市咁样啦， 恐惧之省 啊，恐惧之省啦，即系而家大家围绕住都好多好恐惧嘅嘢喺呢个围绕住我哋啦。咁啊，呢对首首歌就嚟自到乐队叫 How to Destroy Angels 嘅一对美国嘅工业械乐队，灵就系应该系Nine Inch Nails 嘅分支嚟嘅，就佢灵魂啊 Trent Reznor 同佢嘅好拍档 Atticus Ross 组成嘅另一对组合。咁啊，呢对乐队另一个灵魂人物就系阿 Trent 嘅太太 Mary Quinn 就负责唱嘅。咁啊，个歌名嗰队名我都好中意嘅 How to Destroy Angels， 即系如何破呢个天使啊嘛！而家呢个冇乜和平嘅年代嘅世代啦，咁啊，即系。即係好多嘢都摧毀咗好多嘢啦，咁好，我覺得即係佢哋呢度嘢出現嘅係好貼合到而家呢個年代，雖然出出嚟兩三年啦，但係呢兩三年成個世界真係覺真係好似冇乜和平嘅氣氛啦，恐懼感越嚟越強啦，香港啱過呢個禮拜咧，真係即係越睇就越驚，加埋啲天氣搞到人病病地，即係心情都非常之未好過，其實 係你揀呢一個隊名咧，即係呢個歌個隊名咧，都亦都好貼切啊！我覺得，因為令我諗起另外一個，不過係文章嚟，因為咧陳雲咧幾年前咧寫過一篇文章， 陳雲啲書好大鑊， 我冇睇，但係即係有一篇文， 冇袋住一身啊， 冇計，冇事，俾人拉啊，大佬，唔係佢有一篇文章咧，叫做如何摧毀一隊警察啊嘛。咁其實就係當時咧，都已經係講話，即係當你出呢個警察咧變成呢個政治嘅工具，唔再中立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自自然然咧就會根本係失去咗嗰個即係市民對佢嘅信心啊！呢 唔 係 尊重啦， 就係尊重啦。 咁你suppose警察係保護我哋，係主持正義，所以伸張正義先啦，最簡單嚟講。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 一種工具變咗。 係啦，咁就 How to Destroy Angels， 即係佢呢個篇文章就叫做即係 How to Destroy。police 咁樣啦 ，the police 咁樣啦嚇 ，the province of fear 咁呢一種即係係咯，呢個禮拜咧就特別係多，因為繼續呢個大手部啊嘛。 哇！真係手部到去睇戲咁樣， 係喎， 慢慢踢門。 係，咁佢咧就除咗係即係之前係拉咗一個咧喺網上咧就即係發表言論啦，話即係咩殺警察就捐一萬嗰個咁樣。 嗰個好似公務員嚟嘅，咁佢話俾人 hack 咗佢 Facebook 啊，咁唔知真定假。 而家永遠都可以用呢招嘅，因為咧你梁振英 都試過啲 A V 朋友， 冇錯， 係 啦，係啦。總之你個網度有或者你個 web page Facebook 有嘢咧，你就話 hack 咗得噶啦。係 啦， 咁佢都係咁講，咁但係就開始搜捕啦。咁同埋咧，即係佢設立咗一條熱線噶嘛，而家就有一條嘅篤灰熱線啦。咁就即係鼓勵啊市民去篤灰嘅。咁所以 呢種行徑，我覺得真係好唔即係唔覺得鼓勵，其實覺得你搞到真係人同人之間個誠信嗰種信任係會崩潰咗 嘅。其實係翻翻到文革時代嗰種啦， 即係大佬真係 鼓勵你哋互相去即係舉報啊！即係佢爭在係未可能有嘅， 未有獎啫， 係啦， 爭在未有獎品。 舉報有重酬咁樣咧，咁我諗遲早有㗎啦。咁啊，即 係有啲柴仔都唔使重酬啦。我第日講我篤咗灰，已經得加咗分嘅，已經 攞獎㗎啦。交張單去，即係睇下佢 claim 啲乜嘢獎品咁樣係。咁啊，而家就即係全城都有啲恐慌啦，即係搞到。 恐㗎！我身邊有啲朋友都突然之間呢個禮拜都請咗假，就攞綠卡。 哦 ，OK。 即係佢話頂唔順就真係走。咁呢種其實喺我估好多人身邊都遇到啲朋友，爭在佢有啲係出聲講俾你聽，唔出聲講俾你聽嘅啫。係 係係。 唔係話即係即係我嚟緊越多啦。大家同埋都講，萬一六八九連任到嗰個年，即係走咁快，走咁快真係。今日田少都話 係邊個卑鄙一個佢係嘛？類似啦。 佢真係攞到佢連任到，真係走唔切嘅。 同埋即係鄧永亨高等華人。都用英文係咁去嚼啊梁振英啦，嗰條片我都未睇曬，但係睇咗一橛都成日都睇到都幾心花怒放嘅睇得人，因為佢實在鬧得好精彩， 佢就幾不留情面鬧，佢呢啲失力壞人怕 係真係係啊上曬岸唔使靠你。即係講到，即係話 even Lee Pang， 唔係咯 ，Lee Pang 咁 樣，呢個 terms 都唔係少得出嚟用。 李鵬都真係 嚇，高舉見會所高舉佢個位置咧，唔係特別高我都國家元首級 總理啊，大佬， 國家元首你只一個。 你只系个市长啫嘛，系啊，即系咁佢当然系不如李鹏啦，但系即系佢都讲话李鹏咧，即系都肯嗰阵时啊，呢个八九天安门嘅事件嗰度都肯见啲学生啦，但系佢就话雨伞运动期间咧，阿梁振英咧就从来系唔敢见啲学生嘅，最多系派阿 Carrie Lam 派阿林郑去见学生，即系开都唔系见学生啊，只系即系开嗰个闭门会议咁样。你話佢連李鵬都不如咁，係咯，真係我都覺得係高舉咗佢嘅， 太高舉佢啦！不過係好開心嘅，哇！我級數升咗， 突然間升 咧，國家元首級， 係啦，即係升咗咧，突然間，唉，真係咁，但係啦，而家即係就製造呢一種嘅白色恐怖啦。總之係去到好似係話你嗰日喺度咧，總之有人見到你，或者有喺嗰個 合理懷疑 度啊，唔係合理懷疑添啊，總之係有個片影到你咧，佢就好似就做嘢咁樣噶啦。咁同埋即係做嗰嘢咧，都就砌咗先，即係入唔入到罪之後再算。咁 全部都係共暴亂最高。 係啦，即係變咗咧，你法律就變咗一個工具，即係 好大好恐怖。 係啊，警察就係一個即係執行嘅工具，法律咧就係一種即係一種懲治嘅工具。嚇咗你先，做製造呢一種恐嚇，即係令到你咧。啲人咧以後都唔敢去，或者咧係咯，總之就唔盡量去，即係減低啊你，或者加大你去即係參與呢啲事件、參與呢啲即係示威嘅成本咁樣。係 啦， 咁就係做呢一種咁樣嘅白色恐怖嘅方式，咁我都係好，即係好唔舒服啦。而家香港就變咗一個好即係。住人喎，即係點住啊？所以你啲朋友會即係走去申請綠卡，我都係 啊， 覺得可以理解。 我都理解到，因為佢即係佢爹哋喺美國嘅，咁就打電話俾你，不如過嚟攞先啦。咁點咩就攞幾日假，攞落即刻翻嚟㗎啦。咁啊，即係佢攞咗先啦。 但係攞綠卡都唔安全嘅，即係即使你係揸住呢個瑞典嘅護照或者英國嘅護照，一樣都可以被強力部門騎唔走嘅喎。 咁啊係，但係即係叫心理上好啲咧，攞咗先啦。主要係個反映一啲人嘅心態對香港而家降失咗信心， 係 對於可能即係。警察啊、法治啊、法律啊嗰啲嘢，嗰種信心係冇咗嘅時候，你都揾自己揾個水泡攬住先咁解嘅啫。 係，我覺得即係法庭嗰一 part 咧，即係或者係呢個司法部門嗰一 part 咧，都仲叫做即係都守得住下嘅，即係都唔係全部。 但係我哋大家之前都講你個程序玩你嗰啲，玩你一兩年，玩你幾年， 係啦， 你都真係煩到不得了啊！ 即係等於咧，譬如今日就即係新界東北有一班朋友啦，咁之前就即係立法會嗰度咁樣，咁就係被告話佢即係強行衝入立法會嗰一單啦，就今日宣判，之前已經判咗佢哋即係非法集結㗎啦。咁今日嗰個判刑咧，就其實都算係。即係算係咁嘅啦，即係只係判呢、這個即係社會服務令，不過時間都幾長嘅，有啲係講緊180，即係最高嗰個180個鐘頭嘅社會服務令。 即係屬於社會服務令嗰算好高， 算 係 即 係 最高 啊， 極刑 嘅 嚟 嘅， 係啦，社會服務令中嘅極品嚟㗎啦，即係。咁但係都叫做係話即係社會服務令啦，即係只係判唔需要坐監啦，同埋即係佢個判詞裏面都講話，即係呢一班朋友為一啲受壓迫嘅人、受迫遷嘅人去發聲咧，其實本身係冇錯嘅，不過咧就覺得佢哋嗰個手段牽即係有涉及到暴力，咁就暴力就其實就唔啱嘅，咁就嗰啲啦嚇，即係話暴力就唔應該用呢個方法，應該用啲聰明啲嘅方法咁樣。咁就 為啲聰明，你個判詞點為啲聰明啲，教教我哋。 係啦。 合理表達你啱嘅，但又唔好賴嘢。 係啦，即係又或者即係法官如果有即係到過現，即係我諗佢唔會有到過呢啲示威嘅現場咧。咁但係即係佢到過嘅時候，或者佢即係可能真係稍有留意啊，即係嗰個即係尤其是新界東北撥款嗰陣時嗰個吳亮星嘅處理嘅時候，咁啊真係 火，真係。 系啦，想 问 一下嗰位即系裁判官，咁究竟即系有啲咩方法比较聪明啲咧？而即系当呢个吴亮星咁粗暴，鬼鬼祟祟咁样剪布，剪完布之后就即系落荒而逃咁样走 走 埋， 即 撇啊，系啊，即撇， 系啦。 咁可以点样聪明啲嘅方法咧？咁样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起码叫做司法机关咧，就 仲守得住， 守得住下啦。咁但系即系就執法部門咧，已經真係好清晰啦，真係淪為咗一種即係政治打壓嘅工具，即係完全係即係任由個政府去擺布，完全只係缺乏咗個中立性。 即係上個禮拜，即係禮拜頭啊，一哥話即係開完啲會之後，咁嗰啲不同嘅啲警務員出嚟講話，對外士氣好高漲嘅哇！咁其實對外好高漲，咁你對內係咪高唔高漲咧？就但係對外好高漲，其實唔係一件好事，我感覺就覺得 係啊，即係好似好主攻型咁樣。系啊， 出嚟 系啦，我要出嚟嚼你，佢要出嚟，但好高调咁样举报， 即系警务员执法人员，你所谓即系士气高昂系啱，但你唔系话对外士气高昂咁啊？即系点啊？你同我哋一种对立点咁啊？你个话对罪犯 我連手軟 forever 咁我咪聽。 佢當所有人都係 罪 犯㗎啦。 而家 係 啲罪犯。 總之你反政府嗰啲就係罪犯㗎。 哇！你好對外好高漲咁，即係點啊？即係你感覺你好似想出嚟挑機。係。即係我都話好驚，咪呢輪成日出旺角都發係多咗好多警車，好多差人係即係一堆到咁去巡，咁就感覺佢哋嘅感覺唔係好友善，那個感覺真係佢哋好似好出嚟，即係好似係咪都想挑撥啊你嗰只感覺？係我唔知係。主觀咗定點啊？即以前出街冇都冇咁咁強烈感覺嘅。 嗰種咧，即以往覺得 擺咗好大嘅警車，幾條擺咗喺度啊嗰啲咧。 係，我都可以一陣講一下咧。即上個禮拜我都喺富蘭街出現過嘅，上個禮拜都係某一日啦，即係都係啲 weekend 嘅時分。咁亦都見到同樣嘅情況嘅。咁又係嗰種咧，即本來以為警察係即保護你嘅咧，咁但係查實咧，而家咧都呢種感覺， 有啲壓力你 都冇曬啦。 That's the way it's 好，呢一首作品就系嚟自 Massive Attack 嘅 Protection。Protection 就系佢哋1995年嘅一首作品啦。之前即系我哋头先讲咗多次啦，呢个保护即系 Protection， 即系一个需要保护啦。即系香港其实以前觉得警察都系保护紧我哋嘅，而家就调翻转就觉得。冇乜嘢保護到我哋香港。 其實咧，呢種即係唔係保護我哋嗰種咁嘅感覺咧，其實喺即係雨傘運動即係前年噶啦，講緊2014年雨傘運動嗰陣都已經覺得係，尤其是係當呢、這個928過咗冇耐，好似10月頭咧喺旺角有啲示威者，跟住有啲俾啲黑社會襲擊啊，跟住嗰啲警察咧不單止唔去即係幫手，仲真係可能好少人手啊，護送上的士啊嗰啲咁樣咧。即係或者帶咗佢去一個暗角之後放走佢啊！呢啲咁樣咧，由嗰陣時開始咧已經結覺得咧，即係嗰啲警察咧，喂，究竟你係咪真係保護我哋啦咁樣？ 咁啊，越冇嗰種感覺啦，加上暗角打獲事件， 係啦， 今日嘅進展，我哋覺得真係哇，好驚訝，就要嗰幾個電新聞電視台交嗰條片，佢哋講話去拍嗰啲記者啊，採訪啲記者個名出嚟，喂，你點解要知道係咩人去拍先？呢、這個佢意圖係乜嘢咧？我覺得真係睇在於新聞立場嚟講，你都。你要攞個片都攞曬啦，新聞都睇得好清楚好多嘢。其實，你點解要需要攞埋嗰幾個人嘅資料咧？係咪你想對佢哋有啲追究咧？係咪定點咧？我就即係有咁嘅懷疑嘅。你覺得？ 以我所認識咧，就係、是、有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呈交呢一啲咁樣嘅片做一個即係呈堂做證據嘅時候咧，咁如果加埋呢一個即係做拍呢條片或者即係嗰個 source 嗰個人嗰個嘅口供咧，咁就會好啲嘅。 哦。 嚇，即係又會有力啲嘅。咁照計咧，就如果即係理論上啦、即係如果嗰啲攝影師上埋庭去作埋工，就話係啊，係我影嘅，當晚我見到啲咁嘅嘢啊，咁樣咧。咁而真係而即係佢可以咧，理論上咧，佢係可以即係加強嗰個控方嘅證供嘅，即係控方即係告嗰七個警察嗰個控方啦嚇。咁但係同樣地咧，如果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即係同樣地就係話，如果呢個攝影師上庭作供咧，亦都會同時咧會面對一個辯方，即係警察嗰邊嗰扎嘅大狀嘅所謂 cross examination 嘅，即係一個即係盤問。咁、那個盤問就必然咧就會就指向咧就係話你係影咗啫，咁你當晚喺咁嘅環境，你認唔認得出條友先？係 啦， 一定係打呢樣 嘢 啦，一定係打所謂即係 identification， 即係你認唔認得佢？咁嗰個人咧就可能即係個攝影師可能俾佢錯下錯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咧就真係有啲黑嘅，就唔認得嘅，即係社會係咁樣嘅。係 咯。 咁跟住咧，佢就好容易咧，即係辯方嗰邊咧就會用呢一個咧，你根本就其實你現場睇都睇唔到，你再加上你即係觀眾或者即係所有其他人係隔住條片啊，點會認到咧？咁樣又或者甚至乎其實個被告啊唔係啊曾建超被打嗰、那個都可能認唔到，即係佢一定係打呢一款嘅。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交呢一個即係攝影師出嚟咧，其實佢自己可能咧，即係亦都會受到呢個公司嘅壓力啊。係 啊， 即係一定嘅。即係如果你作工咧，可能公司又會俾啲嚇俾啲説話佢聽下，你咪去咯嚇，咁、你咪去咯，咁即係呢類咁樣咧，即係所以咧咁所以係會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即係有好有唔好。 因為譬如我之前我都做過電視台啦，譬如以前。譬如東張西望啊，或者咩今日睇緊啲嗰類咁嘅詞節目，點解永遠個出嗰個 roller credit 就唔會出邊個負責啊？嘛，係用一個團隊，因為可能牽涉到敏感嘅嘢，我就同一陣線嚟處理，冇理由話唔會話係 A、B、C 今日負責呢去拍呢條片，即係呢個係大家保障，因為大家所謂新聞自由，你都要保障翻去做嘢前線，特別前線嘅啲記者朋友啊，佢哋都要佢確保到個安全所有嘢，咁所以就公司就會用一個團隊嘅名出去嘅，就唔會用單獨咁，除非牽涉到啲法律問題的話，即係譬如有人過嚟誹謗乜乜乜乜咧，咁先可能就會後來咧去到一個法律程序先會講我呢一篇採訪邊個邊個寫先至去講嘅。 係， 即係覺得新聞部都係有呢個道義去保護佢嘅員工去做採訪嘅，特別前線。 過往都有一啲 case， 譬如話想話即係首商台啊，或者係同呢一個即係總之都係有同傳媒攞一啲咁樣資料咧，即係都會有。有一些爭議的，即其實尤其是即法庭那裡究竟即會不會頒令去即給這個容許這個即警方去跟這些傳媒拿料呢，其實一定必須要考慮那個即新聞自由與那個即在這件案件所涉及的公眾利益那個權衡。是 的 是的，如果你即說下下你都即係咁容易班令俾佢哋攞嘅時候，咁即係新聞自由啊嗰方面嗰個打擊就好大嘅。咁所以喺今次呢個 case 咧，即係而家有線同蘋果都反對交片嘅，咁同埋咧，甚至乎咧，警方咧同有線攞片嘅時候咧，係問錯對象嘅。佢走去問呢個有線新聞攞片，唔係佢係同呢個有線寬頻攞片。 但係有線寬頻就話其實嗰條片咧就係又屬於有線新聞嘅，咁有線新聞和有線寬頻咧同屬係兩間公司嚟。係 啦，雖然係同老細， 雖然個老細一樣，即係個母公司一樣，但係兩間公司嚟嘅，所以你唔好問我有線寬頻嗰條片。 係啦， 因為你就揾錯對象，咁呢個咧亦都係真係。即係警察呢啲蝦碌嘢啦，或者呢啲咁嘅戇 Q 嘢咧，就真係屢見不鮮㗎。 即 係 見到就有線就下一步有分別嘅。 佢以為好似即係走去即係 cut 有線揸刀嗰個人咁樣揸教主嗰個人，係啦，佢以為就咁行入去係。 係啦，蘋果佢冇去錯咗買電話度咯， 去咗 Apple Store 冇錯啊。Apple 蘋果冇呢個冇 錯到啲，冇冇冇事。咁但係你頭先講過咧，就係你話即係見到啲警察感覺唔安全咧。上個禮拜我都有一個親身嘅經歷嘅。咁啊，話説應該係上個禮拜六嚟嘅，我估係。係。咁就總之我就去咗朗豪坊買嘢咁樣啦，即係其實都行咗一段時間。跟住我又行出咗砵蘭街咁樣。咁當我即係去到砵蘭街做完，我要喺砵蘭街做嘅嘢嘅時候，即係唔係啲乜嘢，即係去買嘢啫。 買嘢 ，OK。 即係我發我咁講，好似有啲曖昧。我去買嘢啫，去砵蘭街。咁啊，買完嗰啲嘢之後咧，就行翻出嚟，去翻朗豪坊攞車啦。諗住，哇！就見到咧，即係好多警車不在話啦，同埋咧成條行人路啊，成條行人路都係成隊警察喺度霸曬。 係啦，因為我就唔係我禮拜日就人日。我就情人節就冇過嘅，同我屋企人食飯，出去食飯，食完飯我近哇，早啲走，早啲走，快走，即係感覺都好唔舒服啊！ 我直情係 成堆㗎， 係啊，係成堆好長嘅，講緊嗰度可能係有成四個鋪位嘅距離嘅，講緊成隊差人又有防暴啦，即係真係 重裝備啊，係啊， 佢哋就冇戴住頂帽，但係有而係揸住帽， 係啦係啦， 跟住有白衫嗰啲嘅警司喺前面，指揮官就喺前邊，跟住又有藍帽子，又有女警，又有嗰堆防暴，總之一排幾 齊人嘅， 好齊，咁就喺我嘅前面行緊 嗰度，係 啦，喺即係係啦，喺我前面行，咁我見到咁樣真係覺得好唔舒服，於是我就過馬路過咗對面。就行對面咁樣咯，咁就去到上海街先至再轉翻過去，即係轉翻過去入朗豪坊攞車咁樣咯。咁但係嗰種感覺真係好唔舒服，因為當你見到喂平日一個鬧市，你見到咁多差人喺就咁喺個街度行，而亦都之後我聽聞咧就係話好多後生仔啊無端端俾佢鬥， 我家人都見到有，我仍見到有 添啊， 係啊。 但好似係問佢嚟做乜嘢啊？問佢有冇去，即係嗰日有冇嚟過旺角啊？冇就快啲走啊！咁樣即係唔俾人喺嗰個地方度 留低。咁不如將旺角實施宵禁封咗佢咯，全部去咯。 即係其實等於咧，好似即係佔領之後嗰啲鳩烏團嘅朋友嘅遭遇咁樣，就係喂我喺菜街出現，跟住你趕我走，唔俾我哋聚集。即係我哋乜都冇做過嘅，只係企喺度嘅啫，即係鳩烏團嗰啲朋友。咁但係跟住就係咁樣就走埋嚟嚇你啊，跟住抄你身份證啊，搞你啊，搜你啊，你再唔走就即係好惡嗰啲態度，你唔走就夾你啊咁樣。 咁你啲後生仔僆仔時真係會驚噶嘛？ 驚，唔好話有成年人都驚啦。 我嗰日就喺銀行中心附近見到，正有一對男女就係同應該似係俾人查完身份證，就同嗰個警方有啲衝口爭論啦。咁跟住我唔知佢係咪 call 咗 back up 啦，跟住我去另一方行時，我就向翻領導方行咧，就有四個軍裝就好快咁衝緊，衝埋去咁，我圍向我方向，咁我圍都係支援嗰個啦，咁樣即係咁你喂唔使咁緊要，嗰、那個睇一個一男一女都唔睇到都係啲好普通嘅市民，咁你使唔使 call back up？ 你突然衝埋，好似撞到嚴重咗，即係諗住警槍衝緊埋，我真係讓開俾人，但我哋撞到我又唔好， 係咯， 你撞親就無謂啊，真係 唔係啊，你撞到佢即係話你搶槍 係啊，係啊，胸部都係襲警，係咯。你撞到係咪先？見到你，見到你，你旺角已經好多人，你變咗旺角，你真係就多人時候，你差人嚟。以前覺得旺角多人又話有扒手，咁差人覺得嚟保護你，而家發覺就唔係，差人隨時會令到你陷入一啲好麻煩嘅境況裏邊發生嘅。 係 係啦， 所以咧係好得人驚嘅。而家即係好似我諗逢 weekend 啦，呢期都會係咁樣嘅，都會係通街警察 係啦， 一街警車，跟住咧就成隊咁喺個街度喺度 成隊成隊行嘅，唔係話一兩個皮通出去行 bit 嗰啲嘅，係啦。 即係驚死咧！呢一個好似咧，隨時咧呢個暴動嘅危險好大，好隨時會爆發咁樣，所以咧係要呢、這個即係喺個街度咧，好似嗰啲巡守隊咁樣咧，甚至乎啲軍隊咁樣不斷通街巡守咧，嚇你班人咯。 仲有一个班 听咗下 嘅。呢首歌叫 Do Justice to Yourself, Do Justice to My Life, 嚟自本一对日本好 hardcore 嘅乐队嘅 The Mad Capsule Markets, 佢玩嘅都好 hardcore, 首歌就得两个歌词就已经讲咗俾你听㗎啦。 就係嗰两个歌名嗰两句啦。 咁我觉得就係、是、即係乜嘢都好啦，其实公义呢就係最重要嘅嘢，喺任何情况之下觉得。即係公義係好細個，大家俾一種灌輸一種知識，即係好似人類跟公義好緊要。特別世界睇英雄片都講公義啊，即係好似譬如蝙蝠俠，佢哋都有個正義聯盟啦 ，Justice、League of Justice 咁樣。咁但係最近亦都出，應該今年稍後咧，佢哋即係包即係DC Comics 有套新戲叫 Suicide Squad， 即係當公義唔搞唔掂嘅時候咧，就攞小丑令到一班哇係人對付啲更壞嘅。即係呢種情況其實都呢套我哋好期待嘅。咁啊。 其实咧，我都未睇 Deadpool 啊，我想睇。 Deadpool 我听人睇，系啦，即系呢个年代发觉，喂，即系所谓公义嘅英雄，当都处理唔到啲事嘅时候，系咪变咗另类嘅手法？ 系 就会衍生到呢啲人出嚟。 其实都有一套即系英雄片咧，叫 Night Watch 噶嘛，净系 啊 Night Watch 系 嗰套都系类似嘅， 都好打晒噶。 系啦，即系话英雄片嗰堆英雄咧，其实个个都扑街嚟嘅，即系或者系嗰个叫做 comedian 啊，嗰个角色咧 ，Night Watch 里边就 系 一个扑街嚟嘅， 系啦， 即系衰到咧，即系佢系讲佢打越战咧会射。大老婆啊，嗰啲咁樣嘅，即係衰到好緊要嘅，即係但係啦，即係係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即係 用以暴易暴咯， 以暴易暴係啦。 但係當一個地方冇咗公義嘅時候，呢樣嘢衍生出嚟就一種出路嚟嘅，呢個係唔可以否定嘅一件事嚟嘅，覺得。 即係咧，我覺得咧，就點講起呢樣嘢咧，令我即係岔開少少，就講嗰個暴力嗰個問題。我覺得咧，嗰啲即係譴責暴力啊，或者又講話總之 護航出嚟，哇！ 係啊，總之係暴力就唔啱嗰啲人咧，嗰種咧其實係十分之偽善嘅。你想想譬如说你这些英雄片即是 Batman 也好或者你是警察片也好甚至乎你即是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也好喂有哪一套戏去解决问题不是用暴力的 是吗 有哪一个不是的 是 即是你甚至乎那些什么飞虎什么鬼啊那些这样的东西其实即是说在这个即係咧，好似係講緊咧，喺一個電影世界裏邊咧，一個所謂虛擬嘅世界啦。咁就，你做乜都得啦，你點樣暴力都得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個即係所謂現實社會嘅時候咧，就唔理個 context 係乜嘢，唔理個背景係乜嘢，唔理究竟嗰、那個即係譬如話講翻旺角蘇聯咁樣，嗰、那個所謂個暴力嘅產生，譬如掟磚啊、襲擊唔係襲擊啦，其實係即係係同警察困啦嚇。嗰啲嘅暴力嗰個原因係你點樣嚟嘅咧？又唔去問。咁就總之咧，就係話，暴力就唔啱啦。 所以阿六百九話唔需要成立咩調查委員會，上到法庭審時，自然會將講曬出嚟啦。即係佢將所有嘢就擺上法庭，覺得唔係需要用一調查委員會去，即係佢將件事嘅變質，佢覺得法庭解決曬，但係而家唔係法庭去解決。 都唔係，即係我諗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根本就係法庭要處理嗰個案件，同埋你而家調查成件事 嘅因由係兩件事嚟噶嘛， 去做一啲建議，根本係兩件事嚟嘅。即係 法庭唔會建議你點樣，法庭唔會建議你點樣改善啊嘛，係另一樣 issue 嚟噶嘛。 係咁係啦，佢就係用呢一種咁樣嘅又繼續語言藝術咧，去即係蒙騙啲即係睇 TVB 新聞嗰啲咁樣嘅。嘅白痴市民啦，即係覺得又係咁樣，法庭都會處理噶啦，咁樣即係啲人唔會再問下一個問題。 不斷繼續就將佢變成暴徒。 係啦，即係啲人就唔會再問下一個問題，就係話法庭所處理嘅個別案件同埋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所調查嘅嘢，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係咁所以六八九就好成功嘅喺呢一方面，即係通過 TVB 呢一個平台咧，去都唔係，其實我都唔係洗到啲腦，即係唔係洗腦，而係本身就有班咁樣嘅蠢人喺度，咁嗰班。咁蠢人咧就即係好樂意接受呢啲咁樣嘅資訊，跟住係咁樣係咗噶啦咁樣。咁但係講翻轉頭就係嗰個即係暴力嘅問題，就係其實即係你喺嗰啲電影裏邊，你都見到其實佢所用嘅武力或者暴力都係都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譬如蝙蝠俠嗰啲 case 咁樣，就係你啲警察太廢啦，咁冇辦法啦，要有個有錢佬出嚟，係啦，維持唔到公義，於是就有個即係有錢佬走出嚟，就我自己嚟啦咁樣。即是焗住的，其實往往都是焗住的。咁你剛才講嗰個即係就 Suicide Squad 又係啦，即係根本就係、是、喂完全係工業 搞唔掂， 係啦，亦都冇一啲英雄走出嚟，於是就揾班 英雄都搞唔掂， 揾班粉腸就組一班整一個 squad 出嚟就粉腸對付 小粉腸， 係啦， 或者小粉對付啲更靚粉腸，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 即所謂暴力就不啱嘅，依一個咁樣嘅價值觀咧，從來都不在個社會度出現嘅。只不過是在某啲嘅事件裏面，譬如話我而家發生了呢個旺角騷亂啦咁樣，於是咧就搬呢一個好像大道理出嚟咁樣。老實講，調翻轉，你警察去執行你嘅職務，你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暴力，是乜嘢咧？咁即係話喺呢一個 case， 即警察用就得，好多人用就唔得，點解咧？而警察嗰個使用武力嗰個即係權力係點樣嚟嘅咧？係邊個俾你嘅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即係我成日都會諗翻嘅，就係話，即係喺原始社會咁樣啊，大家有問題解決唔到，咪自己打個搞掂咯， 係 咯， 係 啦。好啦，你文明啲嘅時候咧，就話啊唔好啦，我哋有即係唔可以咁樣成班人一齊打嘅，就嚇咁樣打好大鑊嘅。係 啦， 我哋咧要解決問題咧，我不如交俾一班代理啦，行使武力嘅代理咧，就係呢班即係可能係執法嘅部門啦。我哋將我哋呢一種行使武力嘅權利咧、其實就係、是。即交到交託咗俾佢哋，係 啦。 由你當我哋之間有問題嘅時候咧，然之後我打你咧，我就交託俾呢個人去幫我解決。 係啦， 佢解決唔到咧，佢就打你。 係啦， 就變咗唔使話 唔係一嚟就打先嘅，都係理論上都 係冇錯啦。同埋唔係唔使咁多個火頭咯，即係始終都係由交俾佢哋去處理，交俾警察去處理。咁即係話佢哋所使用武力嗰、那個其實個背景或者嗰個因由咧，其實都係。立足於一個即係其實有時解決問題真係冇辦法唔用暴力，不過為咗減少嗰啲衝突或者武力嘅衝突咧，我哋就唔好個個喺度互打啦，我哋就即係大家都將呢種行使暴力嘅權利、武力嘅權利咧交託咗俾呢班友，就等呢班友去代人去行使。咁所以其實行使武力係一直都有一個正當性喺度， 有啲譬如國際事件咧，啲聯合國授權出兵所有乜嘢，即係稍為權力，因為大家可能真係用呢個外交途徑都解決唔到。有些人生活在這個真係生命危在旦夕之中，一定是用武力去解決啲授權你，你搞掂你就收手嘅，你唔係話你唔係為佢一種侵略啊嘛，係啦。 即係同埋咧，嗰啲咧，即係嗰啲維園阿伯咧，咪好中意咧。當我哋講緊話咩國際標準啊，乜乜咧民主啊，成嘅時候，佢哋就好中意搬美國啲例子出嚟講。美國嗰啲咪又係即係點樣對啲人啲人權幾差啊，乜乜乜啊咁樣。咁但喺呢件事上，即係如果佢哋係即係其實點解佢哋又唔走出嚟？即係如果去譴責埋美國咧，即係其實美國係即係我相信係呢、這個即係全世界行使暴力最多 啦， 最有規模、最大殺傷力嘅一個國家。 咪咯。 佢哋經常都使用武力，咁你喂，咁你不如譴責埋美國啊！即係咁中意鬧美國啊嘛，咁即係，唉，真係其實雙重標準都好緊要啦。咁即 係把尺係彈弓尺嚟嘅。 係啦，咁同埋即係頭先講到就話，即係警察 protection 嗰樣嘢，就因為呢一個即係旺角騷亂嘅事件咧，於是咧而家佢哋就開始即係內部檢討之後咧，就走出嚟講就係都會話加強裝備啊，同埋啲嘢。 檢討人哋加強裝備，同埋對外好高漲。 係啦。你加強裝備咁樣，呢啲又係乜嘢嚟嘅咧？即係呢啲唔係武力，呢啲唔係暴力，係乜嘢咧？即係點解你唔譴責警察嘅暴力咧？即係尤其是當佢喺呢個雨傘運動期間，或者其實喺旺角騷亂當晚，佢哋嗰種揮棍啊、胡椒噴霧啊，跟住即係四五個人去擂一個啊，嗰啲係乜嘢咧？仲有啊，朱經緯喎， 係啦， 喂，朱經緯 450日 手臂延伸450日，好似話到今 日先落口供， 先至揾個被打嘅 Osman 走去落呢個刑口供，開始呢個刑事調查。 450日 啊，大佬， 你45日前做啲乜馬手記錯啦？我450日，大佬 年紀啊，大佬，即係。咁係啦，咁呢啲嘅暴力，呢啲嘅 暴力唔係公義咯，即係大家真係有公義就唔會有啲咁 冇錯 暴力啊。當公義失去嗰時咧，就暴力就另一種公義嘅延伸嚟嘅，我嘅睇法就係 啱啊，同意啊，即係呢個所謂公義，其實即係換一種講法就係話。你唔好所有嘢都雙重標準咯， 即係你行眼超人打死嘅怪獸都係用暴力，最後因為你人類 因為暴力， 普羅市民反怪獸特警隊嗰啲飛彈射唔射怪獸先變身出嚟。 系 啊，打你就射个射先嘅啫，都系啊，通常梗好努力地，一般系永远都知道打唔赢嘅，但系都会出嗰架战斗机射咗飞弹啦，搞唔掂啦，最后吉田先攞头王变超人打，点解唔得黎变超人打？因为觉得个程序上公义，你搞掂先啊嘛， 同埋点解最大武力啫嘛，继续落去都系咁嘅，即系超人其实每次最去到尾都系十字死哥就搞掂嘅啦， 点解唔得黎死？ 呢個梗係又要同佢糾纏一輪， 超人咧就係飛腳就頭先咁樣嚟一腳踢死佢，打輪咧咁樣，真 係梗係要糾纏一輪啦，搞一輪先得。係 啦， 成日要著燈嘅話先至用幾個點解嘅咧？ 三鐘夠鐘臨尾先死低佢。 啊，真系细个咧，真系俾呢啲咁样嘅片揾到笨咁耐都唔知道， 系 点解啊？点解一开波就嚟了咧？ 系啦，即系而家苏黎根出嚟拆咯，可能唔嚟，一嚟就开波嘅啫咁样。你咁开嚟就唔需要再警告，唔使像欧智打咩布袋打，唔得嚟即系开真枪。 系 有佢 有啦，开咗啦， 佢冇攞任何嘢警示咧，就嚟啪啪， 冇错， 啪啪。 系啊，所以即系正如之前嗰啲警察嗰啲不满嘅 WhatsApp 都讲话，喂，我哋有 AR-15 有布袋弹，有呢个橡胶子弹、催泪弹，点解唔用啊？咁样而家就睇嚟咧，一 重装备 啫，重装备 唔用 啊，系啊， 可能已经更坑嘢啦， 即系胡椒喷雾可以摆埋啦，警棍都可以收埋啦，一嚟就即系 AR-15 啊，即系布袋弹啊， 可能嗰啲咩音波车系嘛，嗰个 音波炮， 音波炮， 音波炮好似未买，不过水炮车就买咗几， 买咗个新噶啦嘛， 诶未买，即系 approve 咗买，批咗钱买， 可能加快喎，会唔会呢件事即刻嗱声快啲买，会买大陆嗰啲咧，一成日，所以又塞咗。 我怕他 不要用國貨，這些應該 是我怕他不知道什麼，即可能會射得整個水喉爆，即整個喉頭爆樣、那些水炮車很恐怖的，還要呢它的水呢它不是真的射水的，它可以溝東西的，它可以溝胡椒水、催淚水，它是說會這樣用的、 okay. 即變成其實呢它所謂水炮呢它射出來的那些呢就不是只是水來的，應該 most likely 會溝了催淚水啊呢啲咁樣嘅嘢咧，就令到你真係走咁遠走唔遠。 不過根據而家嘅國情，通常呢啲嘢招標去買，都係幫襯國貨多咧，真係咧唔需要太驚，真係得流口地嘅。你見到好多招標都係用國貨咁嚟㗎。 同埋可能會有啲圍標嘅事件出現， 流嘢假嘢， 整一扎流嘅，好貴咁，結果最尾都係買呢、這個。 射唔到嘅。好似列车嗰啲巴士， 即系而家系咁样嘅， 跪低晒。 即系而家系咁嘅，所有嘢都一条龙噶嘛。即系之前讲嗰啲梁景啊嗰啲咁样，嗰、那个管理员，即系管理代领子去管理一公司，跟住又系一条龙嘅。佢里面嗰啲铺头，里面嗰啲即系商贩啊、卖肉啊嗰啲，又系佢哋嚟噶嘛。所以系咁，而家系咁。 合作社咁啊，一条龙合作社。 即係香港嘅事情啦，同埋呢個中國嘅國情都係咁樣嘅， 就越接近啦。 係啊，所以咧，唉，真係，唉，呢個提升裝備啊，呢一個咧，我估或者一用就用呢個十字死光咧，都指日可待啊。 一首歌咧，叫做《Final Frontier》最后战线，就嚟自一对英国嘅电子组合叫 Juno Reactor。咁呢对组合系好特别嘅，一对都好 fusion 嘅，因为有一个英国人叫做一个 Ben Walken 做胆嘅。咁佢好多成员就唔好固定，亦都有嚟自非洲嘅一啲好强劲嘅敲击乐手啊，即系佢有好多人。咁近期 即系又系嗰啲强力乐队嚟嘅，即系好多组合。 系啦系啦，咁佢又。有即係去到即係去到啲好冷門嘅地方做音樂演出嘅，去到啲拉脱維亞啲都有嘅。 哦 ，OK。 咁佢 Juno Reactor 俾人大家認識就係其實佢幫嗰個電影 Matrix 個三集都做好多 soundtrack， 好多歌係佢哋做嘅。 哦，明白。 嗰首 Zoo My Own 咁係佢哋寫嘅。 哦 ，OK。 咁就俾人認識。咁亞洲近年都活動多咗，因為佢加入咗 Lunacy 嘅吉他手雪基蘇，成日固定成之後咧就睇亞洲活動都多咗嘅。 係。 咁就一對好。不算好主流，因為他都好耐先出一次碟。點啊？因為佢本身每一個嘅人都有好多自己嘅平時音樂嘢做， 好多裝做嘅。 係諗啊 ，Final Frontier 即係呢個最後嘅戰線，呢個就係簡單直法啦。 係， 我覺得就而家我哋個戰線即係好俾人推到去到最後咁樣啦，大家就要開始要企出嚟，頂住好多嘢啦。 點頂咧？你覺得即係而家咁樣，即係而家已經其實 即係其實。 都冇冇乜嘢，冇乜嘢可以。 即今日啊，喺今日都有聽下，對阿特首先冇嘅致謝動議裏邊，就變成一個都幾好睇嘅一個戰線嚟嘅。即係唔同議員都出嚟，有啲就借住呢個嘢係咁護航啦。好似今日田大少出嚟都覺得，即邊個做都比到八九和諧，我覺得幾啱嘅。 啱呢個肯定嘅啦，呢個真係。 同埋都話啦，即係如果佢連任都五年啊，真係。即係唔知點算嗰度，好似咁 soft 嘅嘢。 我諗會即係香港會有呢個大逃亡 可能 係即係應該咁講。我估佢真係如果連任宣布佢即係當選嗰一日咧，嗰一刻咧，應該係會有一個暴，我估有暴動嘅，即係 去到嗰個位㗎啦，可能 係嗰下一定會爆嘅，因為佢係咯，即係佢要你諗下，如果2017年。他應該都是四五月間嗰啲時間去，係咪嗰啲時間去？ 佢三月四月到選 嘅 話， 係啦，嗰啲時間選嘅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快嘅。咁你諗下啦，佢再之前可能嘅半年至九個月咁樣，就一定會做好多舉措去，即係繼續去激嬲，即係加強嗰個咩啦。 出年都係咁，係為咗出年佢連任黨加埋係九七回歸之後20周年，即係哇，即係場地好大喎！ 哇，大龍鳳，仲要咩喎？你唔好忘記今年嘅九月有立法會選舉，咁其實真係變咗嗰度又會有一 戰線， 好多 係啦， 好多戰線或者好多嘢喺度滾動緊，好多 issue 喺度滾動緊。 就戰線再先啲就補選先啦。 係啦，228咁樣咧，即係我哋都會講嘅，即係嗰個 final frontier。 所以今年我哋好多火頭，好多戰線不斷。 唉，冇㗎，即係呢兩即係自從梁振英上咗台之後咧，都未停過啊！即係嗰個香港人嘅苦難咧，咁就由以即係今即係呢一兩年就應該係最金㗎啦。 我覺得係咩一六就係立法會選舉，出年就回歸20周年， 加埋89係啦， 連任工程嘅 連任工程。如果真係連任到咧，我估真係即係一個堅嘅暴動喺嗰日發生，係啦，咁即係唔係掟磚咁簡單嘅，即係同埋我覺得咧，而家都有咗呢一個即係和國蘇聯呢一個嘅，即係其實 案嘅 先例啦。咁我跟住嗰啲一定係會升級嘅，咁而警方亦都會升級， 好高漲啊嘛， 係啊，佢哋好高漲啊，跟住又水炮車又加強裝備啊。 唔係，你成日 claim 今次列出嗰日佢哋係受被打嘅群，即係講到自己係好實好，佢哋先係慘， 佢哋受害者。 咁今次就要 傷90幾個咁樣，即係又要覆桌噶啦嘛。即係如果再有機會， 同埋出邊好多護航團體都不斷話，覺得差佬要嚴密執法啲啊，即係執專還擊都係啱嘅。 係呢個真係好離譜， 差人 都執專還擊， 所以就唔知話佢開槍係合理噶嘛。变你执砖头开枪都合理嘅时候，下次有咩叫唔合理啊？ 都话即系我都话我见到嗰条入油佬，即系喺个站度话应该向人群开枪嘛。 另外边个差佬话开100枪， 系啊！啲警察自己喺个 WhatsApp 度讲话，其实今日嗰晚嘅情况应该系可以开100枪噶嘛。 咁佢嗰啲左轮100枪开好耐，攞机关枪射啦 ，Terminator 咁样打，咁咪好快。 咁佢咁多警员一齐开吓，咁你100除6。 所以加強新裝備啦， 即係幾十個警察就搞掂啦，即係30個警察就都應該搞得掂，即係可以開100槍噶啦。 所以條戰線就真係周圍都有噶啦，又唔止最後嘅，即係嗰個戰線嘅開始啫。 其實真係要即係入起衫就嚟打真軍咧，就真係呢幾年咧，而家就啱開始。 係啦， 即係你以為咁樣去大區嘅即係大規模嘅搜捕，或者係即係瘋狂咁樣去控告人，即係唔係你都告暴動罪？你以為咁樣啲人 就會驚，或者係會即係會哇，咁我唔敢出嚟啦，咁我唔做啦。你以為呢啲嘢會因此而會即係得到熄滅咩？我覺得肯定冇可能。 唔會，只係 又反而 更加言助言劑嚟嘅。 冇錯，所以咧更加似係咧，梁仔其實特登都係要即係令到大家更加興嘅，即係令到呢、這個冇錯，即係令到呢個暴動咧係更加快成真啊！即係我估嚟緊呢一嚟緊呢一年咧，即係至到可能你講緊2017年嘅即係特首選舉， 好快嘅，真係好快嘅，一年。 其實講緊一年鬆啲嘅啫，係啊，呢一年鬆啲，我估呢啲衝突嘅事件咧，就應該我估都仲有起碼幾次，即係未計如果佢真係連任到嗰下。 咁你嚟緊立法會都做好多嘢要過啦，或者即係一地兩檢呢個其中一個 一 個大 係啦 大 show 嚟嘅， 一個大 show 啦，即係嗰啲咁樣嘅撥款啦，又或者係係咪？真係修改議事規則啦！如果周浩鼎贏咗入去的話，如果真係修改議事規則嗰下，又可能有一個爆發點嚟嘅喎，係啊！跟住到立法會選舉又唔知會有啲乜，甚至乎其實唔使講咁遠，228呢一個即係補選啦。咁而家我哋都仲未知道究竟阿黃台陽嗰個下落係點樣噶嘛？咁會唔會係即係到臨228之前會即係高調拘捕啊，或者係即係佢可能會即係有啲咩不測啊、成啊咁樣咧？呢一類咁樣嘅，如果真係發生呢啲事啊 ，touch wood， 喂，咁嗰個社會嗰個反彈又會好大嘅。 係啦， 咁同即係嗰度又已經係爆發點咧，見到嗰個爆發點都係多到一地都係。 其實好多地雷，佢睇人踩中邊一範。 係啊，真係。而佢梁振英嗰種嘅做法，而家就係有咁多殺咁多。 抌曬出去先啦，睇住中邊範，佢就又可以做嘢啦。 抌曬地雷，煲曬地雷陣，即係其實又或者好似拆地炮咁樣咧，即係擺到一地都係，睇下你中邊範，因為其實係太容易中。咁所以咧，嗰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唉，即係。 所以已經搞到已經，譬如我都唔記得咗，原來佢個致謝動議都未傾完，亦都喂，望下廿三條又好似唔記得咗，即係多嘢多到有啲嘢搞緊嘅，你又唔記得咗時候，可能會暗地裏趴上有啲嘢出嚟咧。 係，即係啦，望下廿三條嗰度又點樣咧？如果跟住夾硬過，即係或者 跟住同埋有好多。唔止莫洛啦，好多啲護航人員出嚟猛話：，喂，要快啲立，咁快啲立嗰啲個 堅嗰條廿三條。 總之話喎，如果唔立，你撞大鑊喎。係，即係中國可以成幹住落嚟喎。 即 係嗰啲時事學者係啦，嗰啲係啦， 即係有 講到立係為你好嘅啫。 係， 真係哇！ 同阿莫洛話廿三條嗰種邏輯都係嘅，立咗為你好，立咗就加咗啲豁免，於是大家就做得放心啦，咁樣一樣嗰種邏輯。咁所以係啦，仲有嗰啲即係各式各樣嘅啲基建嘅撥款啊，仲有 嗰啲好似啲嘅即係唔記得咗添 啦，已經唔記得咗係啊。咁仲有我覺得修改議事規則又係一個啦。咁跟住，唉，所以咧呢、這個即係香港人嘅苦難咧，而家先即堅嘅苦難啊！即係甚至乎可能講緊係受到呢個皮肉之苦啊，受到呢個即係有傷亡嘅事件咧，其實真係可能而家先開始係真係，唉，都唔知點啊！ 一首咧纯音乐嘅作品咧就好得意嘅，就叫做咧首歌个名先啦，叫做即系 This One or That One 啊，即系呢个呢款定系嗰款？ 系啦，系一个就好和平嘅感觉。 但系咧，其实咧，其实佢个背后又唔系好和平，因为咧，嗱，佢嗰个又好好笑啊，佢个队名咧就叫做 The Six Parts Seven， 即系六同埋七咁上下啦，即系我哋。咁究竟系 This One or That One 咧？净七咧咁样。又哎又好啱我哋依家而家所面對嘅 二百嘅補選嘅一個形勢嘅， 冇錯。但係講下呢隊 band 先啦，即係佢都係一個美國嘅一個即係所謂 post rock 嘅 band 啦。咁啊，九五年成立嘅，咁其實真係玩 instrumental 居多噶啦。咁啊，通常都係玩即係其實呢一隻都好好 typical 佢哋嘅作品嚟嘅，都係一啲即係乾淨嘅即係電吉他啊。其他 rhythm section 嗰啲嘢啦，即係鼓啊、bass 嗰啲啦。咁但係咧，佢又好得意，好中用呢、這個即係嗰啲叫做鋼片琴啊，即係 vibraphone 咁樣啊，咁就會敲嘅。咁同埋另外有啲作品咧，甚至乎有 trumpet 嘅添咁樣，咁又即係幾得意嘅啫。咁呢一首咧，其實佢我預期咧，即係而家又未播曬啦。我預期佢後來咧，可能個拍子又會再轉翻，即係嗱，佢最初開始嗰陣咧，就應該係。即正常嗰啲拍子嚟嘅，即可能四拍嗰啲咁樣啦，四拍咁樣啦。去到中間咧，一路到而家咧都喺度播緊咧，就係六八拍嘅，即係嗰個 groove 係噔噔噔噔 嘣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係六八拍咁樣嘅。咁我如果佢叫 this one or that one 嘅時候，究竟係咪講緊啊？究竟四拍好啊，定係六拍好啦？咁樣我唔知係咪咁嘅意思啦嚇。咁但係睇嚟咧，佢又好似唔轉翻四拍，咁我估計咧都唔啱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呢一個咧就叫 This One or That One，The Six Plus Seven 嘅一個作品啦。咁頭先講過啦，就係話即係講緊二二八嗰度咧，而家搞下搞下咧，即係由呢、這、一個即係旺角騷亂咧，因為事情發展得好快，都話嗰個討論嘅焦點咧，由究竟係暴力與否啊，乜乜物物啊嗰啲咁樣咧，就轉下轉下咧，就去到究竟咧，喂，究竟二二八補選嗰度咧，喺 戰線去嗰度 嚟㗎。係啦，喺嗰一紮嘅候選人裏邊，如果啊～即係擔心呢、這、一個即係周浩鼎民建聯嘅鐵票嘛， 係啊， 咁啊擔心佢勝出嘅時候，咁究竟喂六同七點樣揀呢？因為六號就係阿梁天琦，七號咧就係公民黨嘅楊岳橋，係啦，咁啊梁天琦就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啦，係呢個本文前嘅成員咧，亦都係有份被拉嘅喺呢個旺角騷亂嘅事件，亦都係有份被控呢、這個即係、就是、暴動罪嘅。咁而家咧就等緊呢個四月七號就去即係審啦，即、就、係、是、過咗第一庭咁樣。咁就究竟即係究竟選邊個好咧？咁樣咁啊，我自己又唔係一個新東嘅選民嚟嘅，咁所以都係只可以隔外就觀火啦。 即係食花生睇數， 只可以食花生啦。咁但係即係楊岳橋呢？佢本身我叫都識識地佢嘅嚇。咁即係佔領期間嘅時候，可能有一啲嘅即係講座都有，即係佢即係。有同佢有啲交往啦，咁但係因為我比較即係密切啲嘅交往咧，就係、是、反而咧就係即係佔領之後，咁我有份被拉噶嘛，咁佢就係阿楊岳橋嚟保釋我哋嘅， 係啊，咁樣你哋嘅， 係啦，咁樣嗰晚咧都覺得有少少咧，楊岳橋都係一個恩人 feel 咁樣啦，咁咧其實佢哋依一班嘅義務律師咧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喺嗰段時間，甚至乎其實近期旺角騷亂事件都係啦，佢哋都係咧，即係凌晨咁樣突然間咧，即係收電話就要做嘢咁樣，係啊，咁就義務律師咁樣去幫呢啲被捕嘅人士咁樣，即係好多而喺即係。佔領期間有好多被捕支援嘅一啲工作，咁亦都係由佢哋去做嘅。咁如果即係嗰次，即係係啦，喺呢、這個佢又唔係湊格嘅嗰次，我哋成堆人咧，即係被抬咗翻警署，去咗葵涌警署嗰度咧，就一個其實係一個有蓋嘅停車場嘅位嚟嘅。咁佢就有個停車場， 太多人 攞閘係啦。咁佢就分咗幾個區，咁大家就坐喺嗰啲即係膠凳嗰度，咁就喺度等啦。每一個都 做有冇嘢食咧？ 有嘅， 有嘢食都有飲嘢食噶嘛。 即係我哋嗰班咧就叫做係其實係被捕嘅豪華團嚟噶嘛。即係當中又有好多嗰啲泛民嘅大佬喺度啊，又有黎智英啊嗰啲 咁啦。知名人士住。 係啊，咁就變咗咧待遇相對好嘅。咁一去到咧就不久就有嘢食啦。咁但係雖然都係一個唔係十分好食嘅飯盒啦。咁但係就 飯盒 OK 叫做有飯盒啦嚇，即係咁係啦。咁嗰次咧就係咁喺嗰度，我諗去到嗰度咧應該七八點到啦。咁就喺度等等等，佢一日又要等佢好多手續啊，又要打指模啊，咁埋嗰啲嘢噶嘛，咁啊搞咗輪，咁大概我記得應該係一兩點到啦，即係凌晨一兩點到咧，就即係見到阿楊岳橋啦，咁就同我哋即係解釋我哋嘅權利啊，成啊嗰啲嘢啦。 咁啊，最後咧亦都安撫我哋，即係話個程序就咁樣嘅，就話即係究竟嗰、那個即係應該點樣去做咧？究竟即係踢唔踢保好咧？淨係即係接受保釋之後翻去即係去報到啊，各樣啦咁樣。咁後來我哋就真係集體就即係大部分人啦，都決定咗踢保咁樣啦。咁就跟住就當晚嘅四五點到就出翻嚟啦咁樣嚇。咁所以嗰晚咧，其實對於阿楊岳橋嗰個印象就比較深刻嘅，即係都覺得佢即係做嘢都係好醒神啦。係即係對人或者即係對我哋啦，亦都係一種好即係維護好幫手嘅一種咁嘅狀態啦。咁再睇下佢即係其他嘅表現啦，即係即係譬如話喺選舉論壇嘅表現啦。咁我又冇睇曬嘅，咁但係即係其實都唔算睇得多添，但係都睇過一啲節錄啦，網上有人 share 嗰啲。咁亦都係我覺得佢即係詞鋒啊、對答啊嗰啲都 OK 嘅，唯獨都係偏油咗少少，我係覺得嘅温柔一定唔多。咁啊，咁呢個係我對佢嘅認識啦。咁但係我估就另外一個即係比較濃厚，即係始終佢有一個政黨嘅背景啦，公民黨嘅背景啦。咁你變咗令到有啲人咧，可能係即係對於即係泛民有一種嘅反感，或者覺得即係覺得舊啊呢班友。咁而佢作為一個即係年輕嘅泛民嘅一個代表，咁究竟係咪真係代表到一種即係泛民銳意改革，或者一種即係泛民嘅一種少壯派咧？ 少壯派改革派嗰個形象係咪未係好突出到，未係咁快 build up 到出嚟？ 係啦，同埋 你要發酵，要醖釀啲時間㗎嘛。 同埋你係會即係究竟你要疑問啊？究竟你一個少壯派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嘢嘅咧？即係譬如我哋見過過往嗰啲民主黨嘅少壯派。少壯咗好多年嘅，就少壯變咗老嘢啦，都已經中年啦咁樣。咁究竟呢啲少壯派係咪真係有機會可以發到圍嘅咧？咁樣咁都有。 因為而家市民都可能即係個耐性唔係好夠啦，要睇到啲好即時見到效嘅嘢啦嘛。即係太多嘢，你仲等冇得等噶啦嘛，已經係啦。 咁咁但係相比之下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梁軒琦我就唔認識佢嘅。 我都係因為係年初一晚上先知道，見到佢真樣，個名都聽到，因為之前佢出嚟候選係啦，冇乜研究，冇可能開頭唔好研究新界東我又唔係講開佢，你選咗玩幾個月就要選過噶啦，咁本來就唔係好關注呢件事，但係而家就好似。大家的 focus 就多了下去了。 是啦，咁而梁天琦我对他多少少的所谓认识，但其实即我认识他不认识我。咁就是在即之前港大罢课的事件里面，因为他都是即学生所组织了一个罢课委员会，咁他都是其中一个成员来的。咁但当即我有去即在个他们罢课的场合到发言，咁但找我那个就不是他来的，是梁丽国咁样。咁但是即我去到那个场合的时候都见到他咁样。但即当时我都对于这一班即能够组织罢课委员会的一班同学我都相当欣赏的。是的。即同埋即我觉得當時啦，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嘅，但係當時啦，起碼我覺得即係對付呢個李國章嘅事件，或者即係唔想啊呢個李國章嘅任命咧，我覺得即係要一定要需要搞罷課嘅咁樣。咁而即係講咗好耐，都好似冇一眉目，冇人肯去即係去 kickstart 呢樣嘢。而即係尤其是一啲即係譬如可能教職員種種因素嘅考慮啦，咁變咗其實佢哋嗰個即係主動性亦都唔高嘅。咁見到有一班同學啊，終於有一個罷課委員會搞會，即係真係促成咗呢個罷課。雖然係冇一個即時嘅效果嘅，咁但係即係我都對呢班同學係欣賞嘅。咁所以對於梁天琦就係呢一方面嘅多少少認識啦。咁同埋即係跟住就係呢、這個。即係旺角騷亂呢個事件啦，咁樣咁所以對佢唔算認識啦。咁如果我自己係一個即係一陣我會再講多少少，即係有關呢個選舉嘅爭論嘅，或者六七啊選邊個咧咁樣。呢個我都會講多少少。咁但係即係就咁樣一個個人嘅層次咧，基於我對即係兩位候選人嘅認識嘅程度嘅深淺咧。咁我如果係一個新東嘅選民咧，即係如果係用嗰種啊，即係投票嘅隨心嘅，即係最緊要係你中意邊個咪投邊個咯咁樣。咁我就會傾向投阿楊岳橋嘅，因為我對佢認識啦，同埋即係我依然都仲有對佢作為一個即係公民黨嘅少壯派會即係牽動一啲嘅改革咧，都有一啲期望嘅嚇。咁所以我都願意咧俾一啲機會。 但係佢哋面對嘅就係、是、哇啲鐵票。 係啦。呢、这個就係嗰、那個， 佢啲鐵票真係叫都～ 係啦，呢一個咧就會令到嗰個選舉複雜咗嘅，即係點解？即係我覺得嗰種選舉隨心，你中意選邊個就選邊個啦，唔應該含淚呢一種講法咧。我覺得當你係一個完全正常、公平、公開嘅選舉，大家都只係憑你自己個實力去即係爭取選民嘅支持，而係冇所謂鐵票或者即係可能點都有啦，係一個選都係當佢最理想嘅狀態，最公平。最大家都係其實係用佢個票去投票去反映佢嗰、那個即係投票嘅意志嘅時候咧，我覺得呢種講法就絕對成立嘅。 但而家唔係， 但係最慘而家唔係。 睇到真係 係 哇！嗰啲民建聯嗰啲貼票， 冇錯， 嗰啲組織性係真係哇好 organized， 好 well organized， 即係呢啲都不唔佩服啊！ 即係佢哋係 邊度湧出嚟？ 係啊，佢哋贏緊係，即係佢哋多年嘅地區工作就係做呢啲嘢啦，就係、是、去點樣去有曬嗰啲嘅 contact， 跟住 整瓜邊個都係搞界你票隊立，我唔贏跟住你冇得贏嗰啲。 又或者係即係如果見到自己嗰個人，有啲危喎， 係啦， 跟住咧可以告急咧，係可以調動到另外一啲候選人嘅票咧，可以倒俾佢嘅，可以車埋過去嘅。即係如果當我哋面對個對手係完係一種咁樣嘅選舉機器，佢絕對有呢一種嘅即係配票、倒票、同埋貼票嘅能力嘅時候，而根本上喺呢個選舉嗰啲票。並唔係反映緊，或者唔係完全反映緊出選民嗰個投票嘅意志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一種即係隨心投票，或者係啊，即係唉投票就唔好含淚啊。總之中意投邊個投邊個呢一種講法咧，就似乎咧就係喺呢個形勢之下咧，就唔係太過 appropriate 嘅，即 係 變咗咧，我覺得係要喺呢一個即係當我哋面對係一種咁樣嘅選舉嘅時候咧，其實咧相應咧。是要有一些嘅，即係面對呢種選舉嘅，即係投票嘅策略啦。一陣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The words we had flew through the air like acid darts of flame.It seems I couldn't help myself. Now things can't be the same. For you to cling so deeply to those ideas dark and wrong. I don't know if you are the one I thought I knew so long.With the snow 呢一首歌咧叫做 How Can You Believe？ 咁咧，唱嗰位歌仔咧就叫做 Walter Arisman 啊。咁其實係一個美國嘅，又係啲 indie 到爆嘅 singer songwriter， 啲 Vicky 都揾唔到嘅，係即係，但係 有啲係喺 indie 揾唔到嘅。 係啊，我有啲真係噶，或者 indie 到咧係嗰啲 indie 嘅 label 咁佢，但係呢個人真係好犀利喎，喺個 indie label 出咗好多張碟嘅，都係講緊12-13张碟嘅有。 哇！好犀利喎。 係喎，咁佢玩嘅嘢咧，亦都即係風格好好多嘅，即係呢一首就即係我啲即係 slow rock 啊，係啦，啲 rock ballad 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要有 jazz 嘅喎。即係玩 jazz， 亦都會玩一啲即係 experimental 啊、fusion 啊嗰啲咁樣嘢嘅。咁呢 個 indie 就好玩在就係你可以好多風格都玩得，係 啦，亦都唔需 要自主， 係啦， 唔需要睇住個同唱片公司老細傾傾。 係啦，又話佢中意係玩乜都得，唔使話 keep 住某一種嘅即係 style 嗰種形象啦。咁同埋佢另外一個特色咧都幾咩嘅，即係都係一啲歌詞裏邊咧都幾多一啲政治性同埋啲社會性嘅一啲嘅 comment 嘅一啲嘅即係同。 咁美國就係相對美國呢方面嘅空氣就。好清新好自由嘅， 其實係即係我估除咗香港之外，其他好多地方 香港鄰近嘅國家更強，我而家都唔好以為香港嘅。 咁嗰個就當然啦， 香港係一個城市嚟嘅啫， 冇錯 係 啊。咁但係譬如我講台灣咁樣，台灣呢一方面都自由啲啦，係啊。咁變咗咧，係就 泰國都自由噶，啲黃生軍嗰啲出咗好多歌唱啊，見到嗰陣時上街示威，真係係， 但又唔冇得太皇嘅，冇得太皇係會死罪嘅，係 啊，咁係，咁泰國係真係好尊敬嘅太皇嘅，個太皇都頂住，個太皇都攣低就其實會好亂嘅，大家都覺得其實， 嗯係咯， 好你翻嚟香港先，唔好去泰國咁遠前，所以我就好想去泰國移民啊泰國。想走， 但系泰国危险啊，芭提雅强力部门会夹你啊嘛。 系啊，真系好大件事啫。 系啊，又有呢个四面佛爆炸嗰啲，真系真系人间无落土嘅，其实真系。可能最安全嘅地，唔系应该话最危险嘅地方系最安全。 翻大陆， 翻大陆系啦， 中意李波山咁样翻。 系啊，用自己嘅方式翻嚟。 而家唔可以轻松翻嚟啦。 系 真系好惨， 即系坐洗头艇上去就唔可以坐洗头艇翻嚟。可能要坐呢 个安情转转变，之前一路问又话冇搭去边，一搭咗跟住就开头讲到好似好轻松，翻嚟突然之间个案情就冇人出啲舒云勒索人嘅，跟住系咯嗰啲大陆嗰啲新闻网都好多，又系啲有好多佢哋嘅唔官方嘅消息，但系好明显嗰啲先系嘅官方答案。哇，你唔可以轻松翻嚟，我觉得啲形容词好恐怖，咩轻松翻嚟啫咁，哇！ 即系咩咯？即系翻嚟就要系，即系翻到嚟啦。 好轻松，不过讲到好轻松咁上去，自己方法上咗去， 系咯，又话洗头艇 翻去，自愿翻去冇人翻唔到嚟啊，大佬！如果知道翻上去唔可以轻松翻，我都走啦。即系呢件事冇矛盾，所以话成件事真系 冇办法。剧本咧越即系越 spend 得耐啊，即系你一路写，但系你发觉你写嘅时间越长嘅时候咧。初头嗰啲嘅情节都唔记得咗，开始 而家就是个埋尾啦， 开始就乱入嚟啦，而家系乱入发展， 好快就已经话判咗罪坐啦， 哦 系 啊，系啊，咁于是嗰个问题始终 可能又话佢协助阿桂文海撞车有关，关冇提撞死嗰单嘢咯， 系 我出书。 但始终都系冇回答到究竟点解佢点样俾人夹走嗰一刻嗰个问题啊？ 即系轻松翻到嚟啫。 系啦，即系话始终都个境外执法嘅问题咧冇处理到。咁但系我点样拣呢首歌咧 ？How Can You Believe 咧？就系其实有少少岔开咗，因为其实咧我哋讲开嗰个六七选边个 先系啦， 系啦，228东呢个新东补选嗰个问题啦 ，between 阿梁天琦同埋阿杨岳桥，因为咧。頭先講過就係話，即係你正常嚟講咧，如果係一個正常、公平、公開，冇即係冇，或者係少量啦，唔係咁而家咁大規模嗰種配票操控嘅一種環境咧，就當然梗係隨心嚇，你中意選邊個選邊個啦嚇。咁但係當你面對一種咁操控性嘅咁， 就要策略性啦。 咁其實需要有策略考慮。咁策略考慮在於乜嘢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咧，周浩鼎阿三號咧，就係咧。有铁票噶啦，起码坐拥都十几万票咁样 啦， 好劲噶，系啦。 铁票真系。 咁而家六同七咧，就如果咧，佢哋即系佢哋两个咧，就有机会，尤其是加上呢个梁天琦而家嗰个票，即系会突然间多咗啲啦，吓。咁喺呢一个即系旺角骚乱事件嘅时候，就变咗咧，会唔会即系咧拉匀咗，即系令到咧杨岳桥嘅票同埋佢嘅票？加埋咧就可能多过周浩鼎，但系分别两个人自己咧就唔会多得过啦。 系啦，选举都会有呢个 冇错，有呢个情况。于是咧就会有呢一个即系周浩鼎咧就必胜嘅一个咁嘅即系疑虑啦，或者佢个机会好大添啊！而家好似讲到咁而啊。 因為周浩鼎必勝的時候呢，如果他真的入了去呢，就呢就可能會趁機會呢，因為趁現在呢這個功能組別啊地區直選那一決呢，就呢因為這個周浩鼎去了之後呢，就會造成了一個即18-17， 哇剛剛突了票出來 嘅建制派，當然呢個包括曾玉成啦，咁啊18個建制派同埋17個泛民，喺地區直選嗰一嚿，咁而功能組別嗰嚿就固之係建制派多啦， 係啦，咁唔使講啦，冇得講。 咁變咗咧，如果咧話喂，如果有人要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嗯， 去堵截呢啲拉布啊、禁止拉布啊、各式各樣嘢提出嚟。而呢個叫做私人草案啦，議員提案就必須要分組點票啦。但係因為而家如果周浩鼎贏咗咧，呢一邊咧即係地區直選嗰一邊咧，建制派都有個優勢啊嘛，即係多咗一票。即係如果曾玉成即係佢投埋票的話，咁就變咗真係有機會咧，可以分組點票都過到呢一個修改議事規則。冇錯啦，咁變咗你一修改咗咧，你就之後就好難翻轉頭啦。咁你修改咗就係話，喂，變咗以後拉布啊，或者係嗰啲各式各樣嘅一啲而家議員點人數啊，呢啲咁樣各式各樣嘅盡量去阻延惡法通過嘅一啲伎倆、一啲方法、啲策略都冇埋。 雖然而家啲策略都未必做到事，但起碼都叫做頂住先啦、 啊，頂住先係啦，而頂都冇得頂，係啦， 真係冇得頂咁就。 好啦，咁嘅時候。咁點算咧？咁樣咁有一個嘅解，即係有一個即係當然啦，即係有一啲嘅講法就係話：，唉、哎，你咁樣真係純粹策略性投票，含淚咁投曬俾阿，因為楊岳橋即係一般都相信咧，佢係坐擁住即係本身即係譬如話公民黨嘅票源啦。咁另外泛民譬如話啊社民連啊長毛啊人力啊嗰啲都話會支持楊岳橋嘅，咁變咗即係社民聯、社民連人力呢一啲咧，同埋其他泛民民主黨嗰啲嘅票源咧，基本上都係會投俾嘅楊岳橋嘅。咁因此咧就變咗其實佢嘅票數咧坐擁嘅基本盤咧都唔少嘅，都應該十幾萬嘅咁樣。咁但係如果 要必勝咁啊！而家大家講住對一個人嘅，即係貼票。 係啦，咁就變咗其實相對於即係六同阿七嘅時候咧，阿七啦，楊岳橋咧，我可能講緊係即係十幾萬票對於對幾萬票之比咁樣啦。而家即係估計。李儀嗰篇文都話嘅，即係加埋呢、這個即係近期人氣急升，佢個判斷都係話，如果梁天琦可以攞到三萬票，都算係好多噶啦咁樣。呢、這個即係阿李儀嘅判斷咁樣。咁變咗係講緊十幾萬同三萬票之比咁樣啦，咁變咗咁係咪喂？其實應該即係小票嗰邊就盡量倒埋俾即係多票嗰邊嗰個啦，咁樣 易搞啲啊，簡單啲講個方法。 簡單啲咁講啦，咁但係有呢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唔應該咁樣策略性考慮啦，隨心投票啦。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唔使驚嘅，即係如果即使啊周浩鼎贏到咧。因為他就講翻好多議事規則嘅嘢啦，就係話你如果要一個私人提案，議事規則要修改啦，呢個議員動議咧，呢一種私人提案咧就必須係處理係即係個次序咧係會後過正常嘅政府嘅提案嘅，即係一定係根據議事規則啦，要處理咗即係政府嘅提案先，係啦，跟住咧先處理私人草案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因此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喂，咁其實而家剩翻好似咧個會期咧，即係正常嘅會期咧，就剩翻七次到嘅啫，即係今屆嘅立法會。咁佢又要處理呢、這、一個，即係而家呢次就係動議啦，跟住又要處理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啦，咁仲有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啊嗰啲嘢啦，仲有呢個東税嗰個咧，東税嗰、那個係啦， 都未講啫，隨時。 跟住佢話：如果冇即係搞唔掂就東税就可能係。 一 系就 free， 一系就要，一系就封咗佢，系啦。 黐线嘅啫， 仲有呢啲咁多嘅嘢要处理嘅时候，咁所以咧，其实系会期上咧就冇时间，冇可能嘅。佢话冇可能可以提案修改得到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惊，唔需要惊呢样嘢。而因此而要含淚投，即係唔投梁天琦就真係含淚投俾阿楊岳橋，有一種咁嘅講法。 Okay. 咁但係我就即係對於呢一個講法咧，即係我就真係我覺得 how can you believe 啦，真係即係理論上你咁樣去計正常嚟講，係可以啦。咁即係 佢要講法成立， 但係我哋喂幾時我哋會變得咁信任個政府或者咁信任佢哋會守規矩嘅咧？ 就係、 是、咯。喂，有幾多次嘅之後佢完全係唔理，即譬如啦，高鐵。高铁嗰个即系审议，本来要喺公务小组搞嘅，喂又唔去啦，直情上呢个大会啦，上呢个财委会啦，咁样 直上啊， 已经系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啦。咁你跟住仲有 即過往之前嗰啲剪報啊、成啊嗰啲啊，點樣去粗暴去即 係 bypass？ 係啦， 再加上即其實佢仲有兩招嘅，即佢有一個嘅叫做議事規則第91条咁上下啦。係，其實佢係可以咧引用嗰一個咧去暫時凍結嗰個18条。18条就係話即你要先處理呢、這個即政府 哦 提案之後先處理私人草案呢一個次序呢一、這個嘅，你可以暫時凍結呢、這、一個 就可以 就可以打尖嘅。 係啦， 其實係好容易嘅啫。再加上佢哋仲可以加會噶嘛，而家好興加會噶嘛，即係你個版權修訂條例嗰啲，你可以即係加會咁樣去處理噶嘛。咁所以咧，譬如即 係要搞佢搞到， 要搞係好好易搞添啊， 易搞係啦。 即係只要即係佢哋做一啲嘢，肯搞就得噶啦。同埋咧，即係今日我見阿陳志全同埋阿陳偉業都走出嚟講，佢話咧，如果真係佢咁樣搞咧，你再即係去頂咧，你加埋你喺呢個議案嗰度即係拉布咧，頂到兩日到嘅啫。 冇用， 即係講緊十零個鐘嘅課仔，跟住就要表決噶啦。咁但係我估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嗰個後果係相當嚴重咯。即係你而家咁樣真係改咗議事規則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個後果就係你以後嘅議員咧，連呢啲咁樣嘅即係頂住嘅方法都冇埋。咁甚至乎，我覺得其實更加係影響到九月嗰個選舉嘅，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咁改咗嘅時候。咁其實仲選咩立法會啫？唔使選啦，入去做乜嘢啫？咁就不如一齊玩焦土啦！我估係咁樣，即係呢一個我之後就跟住會再講嘅。其實我估咧，其實大家或者提倡呢一啲嘅諗法嘅人咧，其實 諗住行玩焦土政策冇。 其實真係想焦土嘅，只係即係總之就係等大家一鍋熟，等你啲港豬唔好對呢、這、一個即係議會咧就存 有 任何期望啊！ 幻想唔係期望，就是、幻想啊！ 係啦，任何幻想都唔好啦，我哋終於就咩啦，就街頭搞掂佢啦，咁樣即係就係去一去就係死光十次死光，一嚟就玩暴動啊！唔好搞咁多嘢，即係我估咧，其實個潛台詞咧係咁樣嘅。I let it fall.To stand in your arms without Set Fire to the Rain 啊，Adele 嘅作品啦，係就呢個即係 album 21嘅一個作品嚟嘅。咁樣 Set Fire to the Rain， 咁我先講啦，就係話即係嗰個所謂焦土政策嗰個問題啊。即係咧，而家咧嗰個後果咧，即係我哋即係即管講一講個後果先啦。即係好啦，周浩鼎真係因為啊六同七互相即係嗰個票分薄咗咁樣啦，所謂咁就周浩鼎贏咗啦。咁真係咧，我覺得佢哋唔會唔啊。唔會唔修改議事規則嘅，我覺得冇可能。 點解唔修改先？ 千載難逢嘅好機會，點解唔咩啊？真係喂，你講緊，如果你講緊真係九月立法會選舉，即係你要喺即係其實不嬲本身建制派嘅陣營，你喺即係地區直選，其實過半數都難噶嘛。 係啊，係啊。 咁變咗喂，而家難得嘅機會啊，十八對十七。我估啊，曾玉成啊，都即刻第一時間辭職去投埋嗰票。 佢都快話明下佢唔玩噶啦嘛。 係啦， 咁佢都要 喂，同埋諗下 捨身成人啦，林美都。 佢作為呢個立法會主席，要即係主持拉布嘅過程，佢自己都辛苦噶嘛，大佬。 佢都要揾下， 咁所以咧，我覺得唔會唔提出，即係葉國謙咧，今日都講嘅，即係啲人係啦，阿班長啊， 班長 啊，建制派班長。啲人問佢，即係佢就話啊，其實就都未必會提，即係好難提嘅，因為即係咩？咁跟住個記者問佢，咁你係咪即係可以肯定咁講，你係完全唔會做呢樣嘢咧？跟住佢就話，咁又唔可以咁講， 就係、是、 咯，真係 唔 係 啦， 咁啊真係會啦， 咪就係咯。 同埋啊，佢哋話唔會，你都唔好信啦，係咪先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一定會改議事規則咧，呢個就梗噶啦，唔使諗，冇懸念，一定會。如果做嘅時候咧，曾玉成都必定。會辭埋職投埋佢嗰票， 因為反正都話啦，大家佢唔做不玩噶啦嘛， 冇錯， 即係冇乜包袱嘅。 係啊，好啦，咁呢個第一啦，咁好啦，第二啦，就係即係我哋先唔好講，即係呢個結果就會點樣，再令到咧，其實咧，你喺立法會裏邊可以阻延到惡法通過，或者立法會議員可以發揮到嘅作用咧，其實近乎零 噶 啦，即係以往都不嬲都零噶啦，不嬲都零咁滯噶啦，咁但係都仲發現到，原來有拉布呢樣嘢，點人數呢啲都叫做可以即係做到少少嘢，再加上建制派自己會甩碌噶嘛， 係啊，臨終 係啦，咁於是咧就原來都做到啲嘢咁樣。但係好啦，如果連呢啲都冇埋嘅時候，即係話九月嗰個立法會咧，就其實嗰個即係參選嘅意義真係唔大嘅。你入咗去做乜嘢咧？即係入去都係即係最多係表態嘅啫。我就算俾你入到去，你話暴力抗爭，你走去衝埋阿周永成嗰個位嗰度搶咗佢個位，結果搶咗，跟住個結果咪即係跟住嗰個咁咪咩咯？咁咪保安抬你出去咯。咁咪會繼續開咯，一定係咁㗎。即係除非你真係走去放火燒個立法會， 一霸住佢都唔係都拖佢出去嘅啫。 唔係咯，拖佢出去咯。佢即係如果保安唔夠嘅，佢咪 call 警察。一定系咁做噶啦，吓咁啊！嗰个警察嚟，咁啊，梗系抬你走，咁抬咗出去，咪继续开佢咯。我谂所以咧，其实入去嗰个意欲咧，即系选入去系意义唔大嘅。好啦，咁于是咧就系话咧，九月嗰个立法会选举咧就会系即系唔好讲雷动计划啊，而家避雷动计划啊，调翻转啦，就调翻转就变咗随时咧系讲紧咧建制派咧。是攞埋攞多過三分二添，連你即係建制民主派即係泛民啦，或者係即係非建制派，嗰三分一嘅否決嘅權咧都冇埋，於是喂就可以咩噶啦，政改方案嗰啲又過埋噶啦，23条就必然會過啦。政改嗰啲即係嗰啲八三一落閘嗰啲就可以 要過嘅過曬啦，可以啦。 係啦，八三一落閘嗰啲可以嚟噶啦，咁即刻可能2017年普選即係可以有普選啦，突然間 有得普哇！ 係不過係嗰種八三一之下嗰隻普選咁樣， 即刻普到啦。 係啦，咁又會普翻梁振英出嚟嘅。 立法又話我係即係普選， 跟住我普選出嚟係啊，第一個哇，跟住仲要係手執幾百萬票， 咪咯 哇！啊！何止乜嘢？ 認受性幾強？ 喂，跟住可能喺度改埋基本法，永久做內添啦！呢個梁振英可以 即係普京， 係啦，普英嘅呢個叫 係咯，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即係如果 OK， 大家係接受呢一個咁樣嘅 scenario 咧，而係行呢一個焦土政策的話，特登俾周浩鼎今次贏咧，我覺得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路線。你有如果你有一個論述，你講話喂，我而家係要焦土，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即係扮佢哋啊！即係我話，我覺得就算有議會拉布呢啲方法，其實都係阻唔到嘢嘅。其實阻唔到做唔到嘢嘅。咁不如我哋就不如係啦，一開波就做十字死光啊！唔好同佢糾纏啦，搞到只怪獸搞咁耐。我哋就不如咧就玩焦土，就直情俾佢贏。 不要有这些幻想了，我们所有东西我们就来 一波革命，所有东西等到香港人，香港人以往觉得个议会做了一些东西嘛，现在告诉他完全做了， 没有幻想 啊，恶法过了23条过了，跟着什么东西都就是连这个政改方案都过了，令到人醒，逼醒的人，喂，那就一起加入这个就是革命的大军，加入这个就是暴力革命或者武力武装起义这个的行列，跟住咧促成一个即系香港独立的一个咁样嘅变化。如果你系咁讲的话咧，喂，你讲出嚟，跟住你讲埋你嗰个即系点样去，系啦，你个策略系点样？你嗰个即系武装起义嘅策略会系点样？你喺边度买武器？你喺边度即系 做？ 系啦，你点样做？跟住即系你点样去即系即系有啲乜嘢人可以加入嚟做？有啲咩人系做后勤？啲分工系点样？喂，你讲清楚成套论述、成个策略、成个组织。fine， 我都會有人會 buy 嘅，可能我都會 buy 添， 係 即係跟住。 但而家唔係啊！ 喂，但係喂，如果係你係你講出嚟，但係而家好似唔係咯，個個都即係 估啊估啊，冇得估噶嘛啲嘢。 一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 大家就縮 避就縮， 係啦。 即係有一個講法，我聽到就話哦，因為呢個立法會咧，即係點解即係會問，譬如梁天琦呢一類咁樣，其實你不嬲都係諗住走呢個街頭抗爭路線，點解選入去啫？選入去做乜嘢啫？咁樣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喂，因為選到入去有錢咯。有呢一個立法會嘅人工咯，有呢嚿錢就可以，於是就可以養起一班呢啲即係。 有啲錢係幾百萬，唔係咁立草嗰啲啫，係咯，搏搏嗰個。 9万蚊個月養得幾多人咧？真係我想知道。 咁貴嗰啲嘢， 係咯， 咪咯，真係冇癲啦！ 你買 AK 都唔夠買啦， 就 係 咯， 真係。 攞嚟圍買六合彩40周年，博一億，攞一億嚟玩啦，咪仲好過，都實際啲。你都係同我都係想博福啫嘛，都唔 buy 呢啲説話嘅。 所以系啦，我觉得如果系呢、這个即系想系暗即系潜台词，系玩系玩呢一只武装起义，令到市民系啦不再全幻想，一齐就一齐加入武装起义嘅行列。你讲清楚啦，我觉得 而家大家有啲人其实系举棋不定，就系你唔知道你想点。 系 有一阵系好嘛，所以咪有啲人走咯，系咪先？都唔知条路点行， 系 走先咯，咪走咯。 系 咁，其实咁系唔即系可悲噶嘛？你有个路线图，大家知道点样去行，点样去咩咁先有得玩噶嘛？ 都唔系点都可悲啦。对住我咪政权，你话真系走去武装起义，有武装起义就必然会有呢个 死 伤，死 伤啦， 就都系可悲噶啦。咁但系即系系可悲与悲壮嘅分别嘅啫， 冇错， 都系有个悲字。 系啦， 咁但系我觉得呢一种嘅讲法啦，即系话诶，总之而家你要投六号梁天琦， 所以本来呢个新加坡补选系本来又唔好似细眉细眼，但系而家就好似叫牵动嚟嘅嘢，又好似哇 系 好紧要一件事。 咁但系即系你再调翻转去睇啦，即系呢一即系褪翻去调翻转头睇，就系话诶，依家呢个年初一就会有呢一个嘅即系骚乱，跟住不久就发生呢、這、一个，即系你见到嗰、那个 铺排 嗰、那个系啦，讨论嗰个转向系好快嘅， 即系 本来一路讨论紧嗰啲暴力啊，嘅警察有冇滥用暴力，同埋嗰个即系执法嘅尺度系点样，同埋嗰个举即系检控嘅程序，讲下，喂，突然间嘣一声就喂。去咗呢個228嘅補選嗰度，跟住再將佢楞埋嚟講，即係亦都係呢個事件令到呢個六號啊梁天琦嗰個即係支持度或者即係公眾對佢嗰個留意注意度係突然間高咗好多嘅。咁你見到好似成件事好似即係我覺得就一定唔係一個預先寫好嘅劇本嚟嘅，我覺得冇可能寫到咁精密嘅嚇。咁但係喂件事又好巧合係咁樣發生法， 咁突發咗跟高原就 flow 係啦。跟住去 flow， 同埋即係而家好 likely 會係真係以為可能阿楊岳橋有啲票，即係本身嗰啲嘅，即係再加上有一種講法就係因為阿楊岳橋走去幫啲暴徒去再做呢個免費法律服務，跟住有啲人會走嘅喎，我都唔明咩人嚟啊大佬。喂，我以為呢樣嘢係加分嘅喎，照計，即係你係不理政見， 因為你 即係你去做翻你一個大律師應該要做嘅嘢，去幫一啲即係嚇被告去代表佢。 一面到話都係暴徒，俾你係邊幫暴徒，你係一暴徒嘅黨友啊。 係啊，於是原本嗰啲即係所謂極温和嘅民主派，原來係會走嘅喎，真係都係。呢样嘢真系令我真系， 所以有时即系个剧本嘅变化，真系你估唔到嘅嘢就系啦。 咁但系而家就会咁样成个事件嘅发生咧，就搞到咧真系周浩鼎嘅胜算突然间变得好似好高咁样， 好似真系赢硬，突然间真系。 系，所以咧即系我同之前同即系礼拜二个节目咧，同阿 Eddie Sir 咧，另外一位拍档主持咧，都喺度讲笑咁就话咧，喂，如果系咁咧，我哋阻止唔到呢边噶啦，不如我哋咩咧，帮呢个方国山去吹票就用方國真係戒走啊！真係好 啲，戒啲啊！諗乜計真係要 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我哋而家面對係一個即係極度操控嘅一個選舉。 我哋即使你話去戒咧，其實係唔得嘅。即係最只有調翻轉就係話，如果周浩鼎勢危，方國山啲票被賭，即係會被配票配咗去啊！周浩鼎嗰度就有。 係啊， 你話要佢去戒走周浩鼎啲票咧，我估啊真係 難上即係天方夜談啊！ 天方夜談係啊，同阿湯英一樣係咁天方夜談啊！真係。首嘅作品叫做 Don't， 即系唔好啊 ，Don't。咁啊，唱嗰位姐姐咧就系叫其实可能妹妹嚟嘅 Rock Coco。其实我哋之前播过噶啦，即系之前咧我哋讲紧呢个网络廿三号嘅时候咧，就有首歌叫 Honeymoon in Jail， 就系呢首呢个女仔啦，就系 Rock Coco 咁样嘅作品啦。因为佢一直 有啲好独立嘅唱 法，系啊，系一个即系应该系法国嘅唱，应该系唔知系咪法国嘅女仔啦，但系佢总之系法国嘅唱片公司啦。 系 咁有一个唱碟叫做 Bedtime Story 嘅，咁佢上次嗰只 Honeymoon in Jail 咧都喺呢一个 Bedtime Story 嘅碟里边嘅。咁而呢首 Don't 咧亦都系嘅，咁呢首歌都系讲紧即系。一个女仔成长过程，好多人同佢讲话唔好乜唔好乜唔好乜咁样，咁又同我谂好多细路仔嘅成长嘅方式都系咁样嘅，即系同个个都系总之叫你唔好乜唔好乜， 乜只蟹系冇先嘅， 系啦，即系咧你系唔可以使用暴力嘅，你系唔可以掟砖嘅，你系唔可以即系吓同啲警察去之后冲突嘅， 系啦， 各式各样嘅嘢你系唔可以有呢一个即系吓呢个西方式嘅民主嘅， 系 唔可以有普选嘅，即系 don't。所有嘢都是 don't， 咁而家咧都好似咧係話咧，我哋咧係即係叫你投票咧，都唔好投俾七號 don't， 唔好投俾七號啊，投俾六號啦。咁樣我覺得即係回都係嗰句啦，即係照常嚟講咧， 真係應該隨心，但係而家面對呢個咁具即係操控性咁唔公平嘅選舉嘅時候咧，就必須要諗下策略啦。咁樣咁啊策略咧就係即係周浩鼎贏咁就會有一連串嘅後果啦，先都講咗啦咁樣。咁如果大家唔介意啲後果嘅，即係情願一鍋熟嘅，跟住走去革命嘅咧，我覺得亦都可以講清楚嘅。呢個係一個路線的話咧。咁大家睇下 buy 唔 buy 咯，我覺得有人 buy 嘅，即係如果你 係即係講清楚，大家睇清楚，係 啊， 可以考慮清楚啲，唔係咁你冇人 係啊，即係 跟落去又唔知跟好定 即係唔好問到又喺度，即係左閃右避又即係唔係咁 曖昧咁， 曖曖昧昧咁樣，總之就啊，總之就要隨心啦。我要即係以往都係細細個都覺得成日含淚唔對路，咁我都知含淚唔對路，咁但係即係我都，但係冇辦法，有時即係你策略性考慮，我都含淚過投票幾次啦。 清晰去講清楚佢嘅做法，即係就算我。你幾恐怖？恐怖組織都有我哋佢做法係做乜嘢？我哋挑戰啲咩？有個好清楚講法噶嘛？係而家你好含糊、好曖昧咁，令到人會諗好多嘢。咁你究竟想點咧？ 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想話，即係最終係即係長遠嘅目標係呢一個香港建國嘅咁樣，而你嗰、那個係啦，你嗰個路線圖係點樣？你嘅時間表係點樣？你講清楚，我覺得喂未必冇人 buy 嘅喎。係 啊， 即係其實而家譬如話學民仔佢哋會即係組一個新嘅政黨咁樣嚇，咁佢哋都話即係其實要即係希望用十年去推動咧呢一個公投啦、自決啦，最尾咧佢可以咧有一個真係全民嘅一個公投咁樣，係咪即係？ 得唔得件事起碼有一個 plan 是是 一個計劃，係 啦 ，agenda 去喐 加泰隆尼亞嗰種嗰種公投，可以即係咧人民去自決佢嘅命運，或者好似再早前嘅蘇格蘭嗰， 或者嚟緊英國會唔會脱唔脱歐咧，又有會有公投啦，即係因為有個路線圖，大家睇到。可以去隨住自己嘅諗法去跟住去做， 同埋即係啦，你會有一個 OK， 你有咁嘅願景，你點樣去做？你中間 支唔支持你？ 係啦，你而佢係 plan 咗有十年去做呢樣嘢，去推動呢樣嘢嘅，咁中間可能會有啲咩嘅步驟啊，咩策略啊咁咯，你咪講出嚟咯。咁如果 OK， 同樣啦，你話香港建國嘅，即係話，我係要香港獨立㗎啦 ，ultimately， 咁係啦，咁講緊幾時咧？跟住即係中間嘅過程係點樣咧？咩手法咧？ 我首先係咪話招到政策定即係一個步驟？ 你個手法，如果你係要武裝起義嘅咁樣，而武裝起義嘅前提就要招討政策啦，即係要香港人要不再存呢個對議會啊，對呢個嘅架構啊，制度嘅一啲嘅制衡，而不再存幻想啦，係咪咁樣咧？如果係咁，我覺得真係其實係可以。 你為咗攞個狗皮幾我嚟做嘢用， 係啦，我嚟養活一班人。 如果你有咁嘅政策，可能你會籌到先，有啲支持你真係 有，梗係有啦，有 唔使攞狗，唔使攞狗皮幾嘢。 你諗下，即係鄧永亨都走出嚟鬧，就你鬧得咁狠，喂，大把有錢佬都真係頂唔順，咁唔知做乜？阿李嘉誠咁樣，即係已經即係係啦，好多嘅舉措都係覺得對香港係投下不信任嘅一票。喂，未必冇人。快噶真 系，系啊，唔使攞狗皮嘅嘢，大家我哋攞啲啲 都 立上啲錢嚟玩呢啲嘢。 即係如果你哋嗰個分析係有序嘅，你嗰個論述係講得通嘅，你嗰個策略係喂大家都係參與得到，或者係覺得喂你個策略係 make sense 嘅， 大家可以 係大家係同群眾係有一個溝通，唔係話即係好多時過我嗰啲例子就係話。嗰、那個你使用武力嗰下咧，其實係同周圍嘅群眾係冇溝通噶嘛， 係啊， 無端端就嚟啦， 係啦， 咁於是周圍啲群眾就瀨曬嘢 啦， 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即係當你行使武力嘅時候，或者武力抗爭啦、你係同群眾有一個溝通，大家知道你會咁樣做，有一個策略嘅，我覺得喂 OK fine 喎。 歷史嗰啲革命起義都係大家同民眾溝通咗，一齊去做啊嘛，唔係你揾我嚟咧，衝咗咩？啲人唔知道， 係啦， 衝唔衝？衝咗做乜嘢未清楚？ 係啦，為乜而衝？點衝？有冇啲乜嘢嘅包抄或者點樣？嗰啲兩衝出去，跟住話係後邊有包抄。即係追 咗埋嚟 嘅， 係啦，係啦，譬如我俾人拉咗之後，係咪有一個政策點去做咗呢？一個成件事㗎嘛， 冇錯，你係成個有一個策略。我覺得 OK， 你如果呢啲策略、呢啲步驟、呢啲路線圖、呢啲時間表一齊講得通咧， 係， 我都會 buy。老實講，即係喂，有邊個想黐住大陸啊？老實講， 係啦， 我都真係唔係想黐住佢。老實講， 係啦， 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咁當你未有呢一套 喺到時，大家就 當你未有呢一套嘢嘅時候，我估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正常嘅人啦，或者即係即係一般香港人啦，即係未至於港豬，但係都有少少意識嘅香港人都會喂，咁我揀一個 next best 嘅 option 咯，咁就係 啦， 繼續相信即係議會，繼續希望議會。几少都好啦，都做到一啲嘅 頂 到嘅工作 咁 樣係啦嚇，咁即係唯有係咁樣嘅啫嚇。咁再之後九月嘅立法會選舉係再你話雷動也好，乜動都好啦，係咪真係喂走去搶佔、搶攤、搶救佢，即係過半數翻嚟咧？呢個非建制派 即係唔使等九月嘅二八就已經知道 係啦， 咩後果先？ 咁係㗎啦，即係如果喂好好快，老實講，真係周浩鼎一贏改議事規則一改，搞掂㗎啦，即係你九月嗰個唔使選，跟住誒個三塊一冇，跟住就乜嘢都嚟㗎啦，即刻嚟，梁振英必然連任， 連任㗎啦，預咗㗎啦， 必然連任係啦，跟住 我相信冇人敢同埋挑戰對手， 你有三分二啊，你之後你做咩修憲你都得 啊， 你修改基本法你有三分二，你行嗰五步曲啫嘛，但如果你係建制派提出嘅一啲嘅修改。去打壓呢個香港人嘅，收窄香港嘅自由嘅，喂，嗰啲五步曲由乜而過啫？係咪先？ 唔係問題嚟， 唔係問題嚟，我呢個真係你夠票就得噶嘛。而家個政府就係，總之你夠票就過，有權就用到盡。你如果你俾個立法會有多個三分二， 忽然間周浩鼎呢個人物喺啲歷史上 面，哇，直情係咁英雄啊！ 突然間變咗個咁重要嘅一個人物擺落去， 真係哇，簡直係我東涌區嘅光榮啊！因為佢係東涌區議員嚟噶嘛，係真係雖然我冇投佢啦，當然，但係即係嚇，哇！佢都曾經係一個東涌區議員咧，哇！我都即刻報名嚇加入呢一個 即係一個 舐光環嘅系列啊，大佬！ 一個未至於去到 nobody 嘅人，突然間會將成個香港嘅命運可能就由佢而改變咗。 係啊，真係一嚿磚頭，一嚿豪頂，真係。 唔係咯，即係頂住一個頂。 真係犀利啦！唉，所以唉咁，所以東咧呢一個嘢究竟係叫我哋東出乜嘢，叫我哋唔好乜嘢咧？大家即係覺得可以即係去思考一下啦。即係唔好投票俾六號啊，淨係唔好投票俾七號啊？ 定 係 點咧？係啦， 唔好唔上街咧，或者唔好唔暴動咧？咁即係究竟？唉，真係唉。 即系呢个二月都即系好难挨， 好难挨真系。 即系二月今年就要加多一日添，平时28日啫，咁你加到29日都要多一日。今年系啦。 唉，嗰一日咧就系、是、即系咧，佢想所有嘢咧都叫做发生喺二月啦，因为你月二八投票啦，你跟住点票咁就29号先揭盅噶嘛，系啦。 咁啊都系过凌晨噶啦，叫29号 啦， 系啦。 咁呢个咧即系叫做喺二月里面发生啦，即系如果香港 即系估唔到一个二月系突然之间本来谂住冇乜嘢挂年，好快过噶啦。 系啦，呢个咧就日后史称咧就可以叫做黑色二月啦， 可能系啦， 系啦，叫 Black February 咁样。 系啦， 系啦。咁我记得阿 Les 咧就喺度即系扬手啦，即系提翻啲听众咧，如果咧。即係想支持我哋嘅城寨嘅繼續嘅運作咧，就係啦，係啦，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會見到呢個即係城寨捐款 PayPal 嗰個嘅 account 嘅，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樣咯嚇，哎呀，咁啊你唔係新東嘅選民咯？ 我唔係，我住西九嗰邊嘅。 哦，九西嘅選民。 九西 好啊，九西多女揀啊， 係咩？ 等九月嗰個好多， 真係 梁美芬啦。应该仲有呢个元秋啦， 哇，全部啲极品嚟嘅， 癫嘢嚟嘅， 系 仲有黄碧云啦， 哇，呢、這个哇，全部都极品都唔极品， 但系可能会有呢个尤慧贞啦， 系一啲小花， 系啦，呢个系啦，青年新 青 嘅尤慧贞 系 啦， 年青人， 咁总之好多女士嘅呢、這个九西， 系啦， 所以好啊， 地名有啲显示咩咧？ 但係係啦，即係一切咧都決定 喺個二八先啦。 即係究竟係啦，如果二八係一個即係嚇周浩鼎嚇搞掂嘅一個日子，或者二九啦嚇，咁咧之後所引發嘅一連串嘅呢個骨化效應咧，可能咧就唔使玩㗎啦。呢個 所以要親，即係都要目睹呢個歷史性嘅一刻，真 係冇錯。咁就大家可能真係準備即係嚇去 操大餐啦， 操 fit 個身體，準備武裝起義啦，隨時 係啦。 唉，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 啦，咁下禮拜再 下禮拜再 聽歌，再同大家傾偈。 OK， 好，拜 拜。拜。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嘅，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